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他叫于文静，曾荣获北京市优秀退役军人、全国三八红旗手。军营的锻炼铸就了他坚定的意志、迎难而上的无畏精神。转业后，他成为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人民警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头组建了一个以残疾人家庭为主要构成，通过帮助他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公益组织运河星志愿服务队。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志愿者家庭田奇一家和于警官一起聊聊志愿这件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佳，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那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搜索新闻天天谈来回听啊，包括来跟节目进行一个交流。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搜索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其他的优秀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做的是一档我认为是一个特殊的访谈，因为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一群特殊的志愿者。我们首先要请出的就是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于文静，于警官，目前是在通州分局鹿园派出所工作，是鹿园派出所的政委，而且是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推选的我们北京市的最美退役军人，也曾获得过北京市的五四青年奖章、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三八红旗手，也荣获2021年度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我知道其实在派出所工作啊，应该是平时工作很忙碌啊，那这么忙碌的工作下有很多时间来做吗？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有这个机缘巧合来组建咱们这个运河星志愿服务队呢？ 我转业到通州其实遇到了太多的人，有时候我想咱们人啊，他生来是有感恩之心的，你总想要去回报这些，咱说实话，这些爱心、这些援手，你怎么去体现它？我想很多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可能有两种方式的一个体现，一个就是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子的话呢去汇报认可我们的领导或者说咱们的组织啊。其实在生活上更多的就是想把这份爱传递出去。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一个普遍的这种观点，当你被别人帮助的时候，你想做的事情就是把这种被帮助的这种情感或者这种愿望、 这种能量 传递下去，对，这种能量传递下去。 所以说，当年在你小的时候，姥姥这种抚养先天残疾的孩子的故事，也是你的妹妹们，对于你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对， 特别大。 我觉得这绝对是有血脉传承的， 血脉传承的。所以说，在工作之余，您就组建了这么一个运河星志愿队，对吗？ 就是，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姥姥的关系，我们姥姥不是抚养了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其实就是我的妹妹。后期呢，我姥姥去世之后，然后我就相当于算是承担起了这些孩子的学费呀、生活费呀这样子。然后2012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北京公安局评警察道德模范的时候，当时呢我也就是被推选出来，然后获得了很多的荣誉。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2013年在我们市局去成立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的时候，我是其中一支队伍的这个队长。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咱们刚开始学雷锋做志愿，其实脑子里没有特别清晰的概念，只是天然的觉得应该去帮助弱势群体。弱势群体是哪些人群呢？比如说老人、儿童、还有残疾人。 对， 就是我就是天然的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去过福利院，然后去过敬老院，也是在后期别人跟我说的，又去了培智学校。也是在这些培智学校啊，然后认识了很多残疾人的家长， 所以就认识了田宝。 认识了田奇。 哎，田奇能说一下当时你跟于警官见面的第一次的场景吗？ 激动。 激动，第一次见面就激动啊？ 对。 为什么？ 看见于阿姨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因为她做了什么你高兴呢？ 她那工作非常好，我喜欢于阿姨。 那个收音机前的大家呢，可能是刚才听到我直接就叫田宝，因为今天在录制的时候呢，于警官都这么称呼他。但是我也觉得田奇长得特别可爱，像一个宝贝一样。简单介绍一下田奇，田奇是我们通州的运河星的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对， 你是代言人 啊，代言人，哎，对，代言人。因为今天田奇的父母也都在我们这个录音间的现场，也跟大家说一下，田奇呢是唐氏综合症。那田宝今年多大？ 我今年28了。 今年28了哈。那在你跟于警官这个认识之后，他做的哪件事儿让你这位代言人觉得于警官真的是感动到你，愿意，你也愿意像他一样投入到志愿服务当中去呢？ 帮助老人和那个慰老兵，我和我妈一块儿去。觉得特别开心。 然后老兵是不是给你们都竖大拇哥？ 对对。 然后在那一瞬间会觉得 特别的温暖，也感激他们， 也感谢他们。 对， 他其实他的田奇跳舞很好看，他会在去这个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搞这个就是拥军优属这个慰问演出的时候，他都会表演节目。 哦， 而且就是。那个爷爷奶奶看得很高兴的时候，夸他的时候，他特别特别开心。 啊，太好了。于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田奇你可以补充啊，就是咱们运河星志愿服务队的日常工作人员构成啊，特点是什么样，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运河星 就是运河星，刚才我也说了，其实是在我在这个助残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群体他们的需求其实是被需要的需求。他们需要在自己找出他们的社会角色，需要参与社会管理，通过这个服务反哺社会来体现他们的个人价值。也需要呢，但是他们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他们需要抱团，去以抱团取暖的方式就实现帮助他人的这种理想愿望。应该说是这种愿望， 自己的愿望。 对，而且这种愿望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自信心的这种重建，包括他们走出家庭重返社会的这种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现在运河星志愿服务队有多少人？ 现在是400多人。 400多人 里边呢，其实 构成是 构成主要是咱说实话就是残疾家庭，然后还有我像我这样的普通志愿者，还有一些这个孤儿，像这种癌症患者，包括一些老人，都有。 客观讲啊，我们可能啊，有的人听到于警官的介绍，会觉得，哎，这些人群不应该正是我们需要帮助的对象吗？而现在恰恰在运河星，他们是恰恰是帮助别人的志愿者。 对， 这个说实话出乎我的一个之前的一个传统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会这样子组建这么一个队伍呢？ 就是我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思路也并不是我自己去发现的，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在他们这些家庭的身上我总结出来的，或者说他们告诉我之后，我按照他们这些家庭的愿望帮助他们实现的。因为我和这些家庭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并不愿意，就是并不愿意一直在被帮助的状态下，其实他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别人。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融入社会， 每个人其实都有感恩的心。 对， 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个人价值能够被体现被肯定。怎么去实现，我觉得就是通过重返社会，然后服务他人，然后对社会有价值，他才能够个人有价值。所以这也是我当时帮助他们去筹建运河星志愿服务队的原因。就是我希望他们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是他们抱团的能力，那就是说实话可能要远比我们普通人 对 呀要多得多。 对呀，你像田宝就会跳舞，我就不会。就 你 可以教我。对，大家可以各司其职，对吧？可以，我可以去主持。 对， 哎，我可以给你报幕。 而且我真是觉得这个就是我有时候我在想，它是一个城市扶贫的一个新的理念。 哎， 当时习总书记我记得他专门说过，他说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乡村振兴要治治双扶，其实在城市里也有困境家庭，这种困境家庭可能不是一般的说吃不上喝不上的这种 贫困的理念， 嗯， 更多的我觉得是希望，嗯，就是这种困境家庭相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的平均生活水平可能偏低一些， 嗯， 可是并不代表着他们这个吃喝有困难， 嗯， 可是这些你怎么去帮助他们，我觉得应该是在自治，就是在咱说实话这种自治双扶这方面去帮助他们， 嗯， 可能更能体现这种帮扶的价值。 明白。那现在咱们这个运河星志愿队的服务对象都是哪类人啊？ 就是我们主要是两类人， 哎， 一类人就是残疾人，我们残疾人帮助残疾人， 嗯，哎， 而且这因为有同理心，帮助的效果会特别特别的好。 哦，一类是残疾人，还有一类是， 还有就是老兵， 老兵， 对，还有老年人， 哦， 老兵和老年人，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三类人他是有共通之处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边， 嗯， 或者说在我们社会里边，他都是偏弱的一个群体。 嗯， 您比如说，就是我说举个例子，残疾人帮助残疾人，残疾家庭帮助残疾家庭，不是残疾人帮助残疾人啊， 嗯， 我要厘清这个理念。为什么说要这个去抱团儿？如你就像田宝，因为田宝是这个心智障碍者， 嗯， 是吧？唐宝嘛， 嗯， 所以呢，就是田七的妈妈就不能上班，她要去看着田七， 嗯，照顾田七， 照顾田七， 嗯， 对，像田七算是特别好的，他的情感特别的饱满，你能感受到， 能感受到， 对， 能感受到， 他的 很友好。 但是很多的心智障碍家庭，像自闭症这种，咱说的孤独症的这种家庭， 嗯， 他 可能更难一些， 就会更难一些。 哦， 他们的家长，一个家长会更被牢牢的拴在他这个家庭里面， 嗯， 这样子的话，他的家庭收入会减少。 对， 第二个，在家庭围绕这个孩子去关爱孩子的这个家长，他会严重的与社会脱节， 嗯， 他在情绪上，个人的能力提升上， 嗯， 都会受很大的掣肘。 嗯，换句话来讲，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残疾家庭帮助残疾人这样一个模式，是不是队伍越来越大？ 对，而且现在您知道吗， 嗯， 就是很多的这个街道的或者说是乡镇的这些温馨家园都来找， 嗯， 找这个运河星团队，希望他们去帮着他们去开展助残的活动。 是的， 嗯， 其实我觉得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点，之前我们采访过北京市残联的书记，也做过我在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他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其实现在啊，北京市的这种助残的设施特别齐全，或者是不断的在建设，北京市养老助残的一些设施在齐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能不能社会当中能够平等的来平视残疾人，或者是像刚才于警官说的，所谓在智力上先天有一些因为生理原因导致的可能比咱们普通人差一点的这样一些我们的伙伴们，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也是唤醒大家的这样一个平视之心。可能我总结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可能对于田宝也好，对于一些残障朋友也好，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他也不需要怜悯，而是他需要的是尊重和关爱，他需要的， 对对对， 他需要的恰恰是被需要。 对对对，是这意思。这是田宝自己说，他说我需要的恰恰 是 被需要。 对，这我 是 不是说了你的金句？你是这么想的吗？ 是，我喜欢那个团队，也特别喜欢于阿姨。 嗯， 这个团队我也更喜欢。 嗯，你是不是特别渴望融入社会？ 嗯，是。 在融入社会当中，嗯，你觉得哪项工作你是比较喜欢的？ 运河星。 运河星，在运河星当中帮助那些退伍老兵啊， 对，退伍老兵，还有那个小儿的、儿童的、 哦、 老人的、爷爷奶奶的，我都特别喜欢。 嗯， 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刚才我说到一半， 嗯， 就是说他们这些，现在我们把他们汇集在一起， 对， 那么就会有这个可能十个家庭汇集在一起， 嗯，嗯， 有五个家庭的家长看十个孩子就够了， 哦， 能够释放出五个家长释放出来，然后他们就可以就是去重新重返社会，甚至可以去找工作什么的。 哦， 而可是我们这些家长，这五个家长才看十个孩子，他的专业程度可能甚至比一个刚毕业的这种相对来讲就是助残或者说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可能更有经验，久病成良医，我相信您能理解这种道 理。能理解， 嗯， 能理解。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种抱团的方式 就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受益其中，能增加收入，能解决，咱说实话，就你长期看孩子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困境。 对， 你看别的孩子，其实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嗯， 你每天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咱说实话，这种让孩子提升啊，这种急切的心情，其实可能会搅乱自己的心情。 明白。 所以你去看别人的孩子，你去教别人的孩子，你其实更有耐心。 对， 嗯，而且你对别人好的时候，他们的妈妈反过来也会对你的孩子会更好。 这个爱是去 传 递下去 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传递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是我们现在觉得会特别有效果。像我们搞什么活动的时候， 嗯， 就是一部分的家长在看孩子， 嗯， 剩下的家长去做活动，嗯，去参加志愿服务。这样子的话呢， 良性循环。 哎，良性循环既解决了孩子的看护问题，同时呢，我们又让这些家长重返社会了。因为这些家长看孩子是轮着看的，今天这几个家长看，明天这几个家长看。而且这些像这种像田宝这样子，相对来讲比较轻症的心智障碍者，他本身就参与是志愿服务， 嗯， 而且他在志愿服务里他会被肯定，因为他跳舞很好看，然后爷爷奶奶他对舞蹈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他作为这种孩子他是比我们普通人跳的是要专业的， 嗯， 在这些爷爷奶奶眼里他就是一个开心的宝贝，是他们的开心果， 嗯， 这种的效果可能比我们这种普通志愿者去做服务效果还好，因为这些爷爷奶奶天生对于孩子是有疼爱的， 嗯， 尤其这种心智障碍的孩子， 嗯， 他会更有包容心，更有爱心， 更柔软， 更柔软，对他们两个群体，两类群体是原本是受助的，其实他在这种过程中是互助的一个过程。您说的特别对， 哎， 所以您看效果特别好，爷爷奶奶会特别开心，他帮助了田宝，温暖田宝， 嗯， 给田宝讲很多的道理，他们的爱党爱民的这些故事，田宝用他的欢阔的笑脸还有漂亮的舞姿去让爷爷和奶奶开心，你看效果特别特别的好， 嗯，对，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 嗯， 我们说普通人可能不做志愿者的话，就以我为例啊，有的时候在大街上别人问我路怎么走啊，或者是我去车站的时候一个阿姨啊拉着包推不上去，我帮他一下，你别说心里还挺美有的时候说不上来，其实他是一个陌生人， 对， 他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邂逅当中，我能够用我的力量帮助他们一点点，解决他哪怕一点点的小困难，那我内心就特别的满足。他这种满足可能不是说你挣多少钱，甚至不是说哎你有多么高的一个所谓的位置，而是说你对这个社会有价值，你的爱是在传递的。 对， 我相信这种互助和自助当中的这种光和爱的传递是被于警官给发现了，所以现在这个队伍是规模越来越大。将来想问一下于警官，您觉得运河星啊，或者您勾勒的这个运河星的团队未来的一个蓝图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我们这个愿望其实是就是这些家长的共同的愿望， 嗯， 因为心智障碍者的孩子他必须要一个庇护性的环境，庇护性的生活和就业的环境。 什么意思？ 就是像田宝这样，他是真的是里边特别优秀，我们为什么让他当代言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被怜悯，我们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群体的正能量，给他们一个平等发光发热的机会。但是这种所谓的平等是种庇护性的平等， 嗯， 就是说他需要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里去工作去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劳动强度， 嗯， 可能不需要处理那么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 嗯， 像这种庇护性的环境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梦寐以求的，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愿望或者现在正在实施的一个愿望， 嗯， 就是我们要找一块基地，大家在这里边共产共销共同生活， 嗯， 相互帮助共享美好未来。 所以你希望其他的这个在运河星之外的一部分是志愿者，一部分是普通的咱们的市民的话，希望他们怎么做呢？或者是希望他们做点什么呢？ 你做好事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腾出专门的时间去做，而是我希望大家都是在自己能够触手可及的这个身边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好事，而且这些点点滴滴的好事汇聚起来它就能成河成海。 明白。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在业余的时间里留下心思，然后刻意的去往这方面去 琢磨一下， 琢磨一下，其实你在琢磨，然后就可以在身边去做一些真的是这种顺手，就是举手之劳的这种好事，而且这些好事会让你带来非常快乐的这种情绪 满足感。 哎，对、 啊，我给大家支个建议吧，这个冬奥会马上开始了、 嗯、 啊，建议大家无论是大学生们还是说、嗯、有这样一些余力的各行各业的吧，像您说的心理咨询师啊、 嗯、 像我们主持人啊，各行各业的， 对， 其实都可以加入到咱北京的这样一个盛世当中来，再通过一个具体的事情来体现自己对这个城市的价值啊， 对， 对于身边人的价值。 是， 他叫于文静，曾荣获北京市优秀退役军人、全国38红旗手。军营的锻炼铸就了他坚定的意志、迎难而上的无畏精神。转业后，他成为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人民警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带头组建了一个以残疾人家庭为主要构成，通过帮助他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公益组织“运河星志愿服务队”。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志愿者家庭田奇一家和于警官一起聊聊志愿这件事。 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开心啊！不光是有于警官啊，有我们田宝，我们志愿者还把田宝的爸爸妈妈啊，田立全先生还有吕占华女士，三位啊，一家三口来到我们的这个录播间。那我知道呢，三位都是运河星志愿队的志愿者， 说在我们这个运河星支部呢，做的是支部书记。 哦，那您在运河星多久了？ 当初的时候啊，因为于警官见着我们田奇， 嗯， 因为我们田奇啊是我和我爱人我们这个两口子这个骄傲，怎么是骄傲了呢？ 嗯， 正因为于警官当初认识他， 嗯， 田奇在培智学校， 嗯， 田奇在这个培智学校呢，这于警官他们老去做那个志愿活动， 嗯， 这不刚才当前期不已经说了吗？ 嗯， 说他在运河金盾的时候， 对，做义卖，嗯， 他在运河金盾的时候呢，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去参加活动， 嗯， 那他说我们田奇等于是在咱们通州区陪着学校念书，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回来老说，哎，今天有志愿者来了，今天有志愿者来了，说的还眉飞色舞的，你想， 嗯， 他这种情况。咱们就有点说到底这什么志愿者了，你看我当初对志愿者是一点不了解， 嗯， 就等于门外汉， 是 等于他跟我这么一说呢，经过跟他就是跟田奇了解这叔叔阿姨什么样，完了之后怎么回事，说他们都是志愿者，从那个时候起， 嗯， 我们对志愿者呀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了， 嗯， 等于之后呢就说人家就说咱们说，哎，这个通过这个于警官到我们家里来看看实地， 哦， 看看家庭情况， 哦， 完了那个时候啊，乐天我爱人呢，因为为了看着他， 嗯， 因为谁家有这样一个孩子， 嗯， 谁家可能在生活当中繁琐的一些困扰， 嗯， 就肯定叫困扰这个家庭。当初呢他为了看着田奇，等于工作虽然没有辞吧，反正不上班了， 嗯， 不上班一直就看着他， 嗯， 看着他当中啊就是有点抑郁的个情况发生， 抑郁， 对， 嗯， 有点这个苗头了。为什么呢？他总觉得啊对不起孩子， 嗯， 对不起我，是吧，是有这个想法也很正常， 嗯， 从那个时候起呢，等于于警官到我们家接触到我们这个三口，就是三口之家这个情况之后， 嗯， 知道吧， 嗯， 完了之后就是拉着他，哎，完了他参加他们那个志愿活动， 哎， 是他们娘俩先加入的这个参与的志愿活动。 哎，来，阿姨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当时您第一次也好，还有说跟于警官跟田宝一起交流的时候，是怎样一个瞬间让您决定，哎，我要走出去，要帮助到更多的人，在帮助过程当中达到自我的一个拯救。 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受助者， 嗯， 在受助者当中我转变成志愿者， 嗯， 哎，我最高兴就是我能去帮助别人， 嗯， 在帮助别人同志我快乐自己， 嗯， 展现了自我价值。 有没有一些故事啊可以说说您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感受比较深一点的？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大家庭嘛， 嗯， 就是， 嗯， 有这么一个孩子，就是他呢 妈妈在我们这运河津这边呢也是帮忙呢，孩子呢在培植学校呢，因为这孩子也是特别那什么，不会说话，也比较那、比较厉害这样的、后来有一次呢，就是就今年嘛，今年三四月份，孩子呢一下就拉裤子这样、当时他妈妈呢从那头来这个学校吧给有40分钟这样的，后来给我打过电话让我去，我说我呢你不用这样，我说我不嫌脏，我说咱们都有这样的孩子我能理解，我说我骑电动车有5-6分钟就到、我就到了学校了，后来孩子弄得一身，我从来没有闲着这样的，我就给孩子擦擦这样的，带着孩子给孩子送到他的母亲那了、我就觉得这样的，我从这一方面我就感觉到自己这样的孩子尤其是父母亲、真是特别难。 我觉得您说这个我也挺感动的，就是在那一瞬间可能那位妈妈她真的是她着急啊，但是她也去不了， 对， 但这个时候您的出现真的是给她帮了大忙了，可能对于很多没有这样孩子的家庭来讲，他体会不到，可能更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孩子啊哭啊闹啊想出去玩什么的会着急，但当发生到这样一些具体的生理上的一些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特别的无助的。 是，首先是第一个脏，太臭了，怕嫌脏，可是我不嫌弃。 你为什么不嫌弃？ 因为我理解这样的孩子母亲， 这不都是同病相怜之人吗？ 我们做母亲的都一样，对孩子都一样的爱，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孩子。 后来那个妈妈怎么跟您在交流的？ 哎、我怕孩子感冒，没想到你不嫌脏脏的。我说你不要这么做，我们都一样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既然咱们已经到运河心这个团队了，就算是一大家人，谁有困难咱们就帮助谁。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 我突然有一种纠结，我不知道他是最难的事儿还是最开心的事儿。我多说几句啊，客观讲啊，可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个难的事儿，他很难，他很脏，但是呢像您说完之后很开心的事儿，因为这个事情反而给您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肯定， 对， 也帮助到了别人，别人给予您更大的肯定。所以我接下来的问题有一点纠结，您能再给我们说一说您在运河星这种快乐啊又困难的事儿还有其他的吗？ 我最困难就是怕别人那种眼光瞧不起我们、再一个最难的呢就是好多人不理解我们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都用那种 眼神 异样那种眼光看我们，所以 这个是最受不了的。 对对， 他倒不是说脏，也不是说干什么活，也不是说怎么说呢，具体的什么事儿，也不是钱，他反而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眼神。 对， 所以你现在进入到运河星之后这样的一个心态有改变吗？ 有改变，首先我开心了、我愿意帮助别人、我能带更多的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残疾家庭融入社会走出来。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个自治运河心呢、让更多的这样的家庭都能走出来。 都能走出来。吕阿姨，您之前在进入到运河星之前跟田宝这么多年，可能看到的那些眼神让您有抑郁的倾向，或者是有 不开心不被理解的一种心态。那这种心态呢在运河星找到了一种归属感，或者是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带引号的同病相怜。 对对对， 带引号的，因为我认为我们也是同爱相怜。这种帮助和自我救赎让您走了出来，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那田宝，你在运河星你最喜欢这里边的谁呀？作为代言人。 我喜欢于阿姨。 那你为什么喜欢于阿姨呀？ 因为长得好看。性格。 哦，她性格比较温和还是说比较有爱？ 都喜欢。 都喜欢哈。哎，那在你现在平时一周会去几次这个运河星服务队啊？一周去 就一次。 一周去一次哈。一天会排得很满吗？ 不满。 不满哈，工作不是很复杂吧？ 他还在咱们培植学校 哦上课。 咱们有一个咱们就是说残联组织的职康站、在那里边扎红领巾、还有那个运红领巾的。 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田叔叔，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从我一个直观的第一次认识田宝，我感觉他首先就很温暖，然后呢一直在跟我笑，我也在跟他笑，然后呢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孩子。那孩子参加田琪参加志愿服务前后的变化很大吗？ 很大，这个一点呢我得还得骄傲的说，当初啊我们田琪就说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因为他做过开胸心脏手术，2005年做的，完了2006年就到咱们那个培智学校念书就读嘛，完了通过跟志愿者叔叔阿姨们接触，到后来的我们加入这个志愿服务团队，他比较有爱心，这个孩子，相当有爱心，完了之后啊，你比如打一小比方吧，就是我每次看回家看爷爷，每次回家看爷爷的人，他绝对的，他要跟微信里边问一下，爷爷挺好的吧？你看， 特别的孝顺。 对， 嗯， 你像他还比较勤快，为什么？像心疼父母，家里边的我们两口子吃完了就一推饭碗，全是他收拾。他自个儿说的呀，说我心疼我妈，我心疼我爸，上一天班了。这咱就是怎么说呢， 懂事儿。 对，他特别懂事儿，他有时候有的时候啊，咱就说他说的，我就想什么呢，说一个正常孩子他也不见得说咱们做父母的回了家了，他会说通过父母再问候一下长辈爷爷那辈儿身体好不好，我爷爷吃了吗，是吧，因为他就能想得到。 这也是一个家风和家教的一个方面，说明二位的家教也一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一直在影响他 啊，这也许吧， 也在影响他，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那如果说你希望田琪未来在运河星志愿服务队包括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在学校里的一个工作和学习，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吗？ 要说他对他的规划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现在国家对咱们这个残疾人这个政策，好的政策是相当多的，是吧，各式各样的对残疾人的政策都出台了。他在培智学校，咱们是培智学校是一个群体，我们运河星志愿服务队它又是一个群体，而这两个群体是不一样性质的群体，对吧，因为他在培智学校念书啊，就是他就说参加工作啊，他这也不叫工作，说白了哈，也就是说是能有个地方 融入社会， 对，他就是融入 社会，为 社会 做点事儿， 对， 嗯， 是这么个意思。等于呢说他的规划我也得是看着他怎么发展怎么来吧，因为怎么呢，随着他，因为他年龄已经有28了嘛，是吧，说一点点也不确实不小了，咱们就得随着他来，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咱们实话实说，你身分了管也不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咱们这孩子他虽然说是他智力有毛病，可是他心里边，他的心里边是最有爱心的，他最能发挥的，所以说呢咱不能管着他是如何如何，说他将来怎么怎么着呢，是吧， 我们就给他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对，对， 就 是 这 个，这就 是天下父母心。那你如果想对于警官说点什么话的话，你想说什么呢？ 这个呢，这太多了，千言万语呢也表达不了我们运河星服务队及我们全家人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他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聊天的时候不已经聊了嘛，是吧，说是咱们这个是我们运河星的 带头人， 领航人，在我这里这么认为哈，领航人是我们运河星的掌舵人。我希望他呀，怎么说呢，千千万万的注意好身体，把身体保养好了。咱们不有句话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确确实实太操劳了。 这是第一点，还有吗？ 还有怎么说呢，这个我希望就是他带着我们团队有更大的发展，把我们团队搞得越来越好。 那也借着您这句话呀，我也想跟收音机前的很多我们的听众包括老听友说一句话，其实客观讲，像于警官包括运河星团队应该是把最难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